现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凡是有一代，我们家男的多。 光光这么一开呀、啊，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 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说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许经验独立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伪训，不论八卦罐。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豹，一拿起快板一点不放下。 这每天一大早，哎，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小林，我是尚远。今天我们继续为您奉上相声名家名作。说到于宝林、冯宝华，这是相声界著名的一对响当，天津金门相声的代表人物。在上个世纪90年代，他们二位也是天津小剧场相声恢复演出的重要人物。卖布头是他们的拿手作品，也留下了不同版本的录音，我们就请您欣赏多年前录制的卖布头，于宝林、冯宝华合说。 中国相声是北京人， 哎，他出产在北京，哎， 北京啊出产，嗯，天津是曲艺之乡， 哎，这是不假。 天津出人才， 哎，是啊， 嗯，很多的著名的演员，嗯，在观众当中有威信的，嗯，全是天津的， 哎，都由天津到外地去的。 你像那冯巩 啊，是咱们天津的， 天津的， 不错。 牛群， 哎。他也是天津的， 天津的， 哎，是是，嗯， 常贵田 啊，是， 常宝华 啊，这是 天津的， 哎，也是天津的， 高英培， 哦，这都知道， 天津的， 您看看啊， 大山 是天津， 这是加拿大的， 就加拿大呀。这怎么不是天津了？ 这都知道， 哎，都知道是加拿大。 相声尤其是表演当中，嗯，即便这个同志是外地的啊，在舞台上表演啊，也说普通话， 哎，是是是，啊， 北京人说话好听， 哦，是吗？ 对人热情亲近， 哦， 都您呢您呢的， 哎，张嘴就是您。 您吃饭了吗？ 嗯， 您上班了吗？ 啊。 您身体好啊， 您看看 这么亲切， 是是， 这么口甜， 嗯， 不单说话好听 啊，是 吆喝都好听， 吆喝， 北京的做小买卖的， 哦，就小商贩， 哎，商贩 串胡同做小买卖， 八根绳的， 嚯，哦，那北京可是讲究啊， 讲究吆喝， 讲究是九腔十八调， 棕绳翘扁的， 卖什么的他不吆喝什么， 哎，就是北京， 哎，对呀， 他卖这些东西 啊， 他在吆喝当中， 嗯， 您听不出来， 哦， 含蓄着给您介绍， 这么说你有点研究啊， 也学习过。 哎，这么样，嗯，我要吆喝一个，你能够知道是卖什么的吗？ 当着在座的各位 啊， 你要有上句， 嗯， 我马上接下句， 是吗？ 还告诉您这是卖什么的。 哦，嗯，咱们互相研究一下， 试试。 你听这个啊， 可以， 北京的啊， 哎， 嗯，嘞，南瓜大地嘞， 不错的来，这来要换的来。 啊，你净吆喝，这是卖什么的呢？ 柿子。 哦，卖柿子的。 五列，没有柿子俩字吆喝吗？ 哎，不错 啊。列 啊， 南瓜大的列， 南瓜那么大， 不色的列， 嗯， 色了还换的列， 嗯，行啊。 咱们天津卖柿子大口粮， 哦，要到咱们 纸糊的马大嗓门， 哦，那么一吆喝， 吆喝特别热闹， 哦，是吗？ 喝点多少，喝点多少，哎，我来喝出去了。 哎，行，有两下子， 你看看， 这第一个是让你蒙上来了， 接着还来， 你再听这卖什么的， 你开始， 哎，红的瓤儿好来，白的瓤儿 好，嘴的瓤儿好大的块来，两个大来喝呀， 喝，你这是卖什么的？ 西瓜， 西瓜，这对，为什么他喝呢？ 这楼了，这个 楼的还卖啊？ 咱们天津，咱们老乡卖西瓜 啊， 吆喝好听。 嗯，是啊。 劝业场后边 啊， 天津后门那儿， 嗯， 老同志们一回忆知道 啊，是 有个大胖子 哦， 吆喝好 哦， 说您领着小孩由那儿路过得抱好了， 为什么呢？ 要不给您吓着。 嚯、哦，是啊， 欺负缺德了，一吆喝， 一吆喝， 来玩儿， 嚯， 一毛钱了， 嚯，这是玩命啊，这是 天津 哦，行，你再听这个呀， 你来吧， 喝了水嘞， 大蜜桃啊。卖桃的 行啊， 这尾码， 嗯， 告诉您呢， 啊， 这叫苍蝇撂蹶子， 这是 小梯子， 你也甭这么教啊， 二八勺的炒芝麻， 这是 小骨头油， 俏皮话还不少呢， 还有， 你再听这个， 可以， 新来个铁儿嘞， 包儿热的嘞，发面包儿又热了嘞， 这卖包子的你也知道， 这尾码， 你再听这个， 你来吧。 哎，晒虎眼嘞！ 哎，樱桃卖樱桃的，樱桃桑葚货卖当时， 嗯， 这没码。 还有两大瓜嘞， 山了红啊，哎，山了红，北京叫山了红，啊，天津叫红果。 嗯，哎，这你就不知道了。 来呀， 啊，煎饼果子， 哎，呀，我吆喝出来了。 哎，这么样， 哎， 你吆喝我来接， 我吆喝呢， 嗯， 还不吆喝北京的 啊？ 因为你是北京人 啊， 吆喝我们天津的。 哦，就是此地的， 一出门口一拐弯你瞧见了。 嗯，我在天津待了大约快60年了，你说我什么不知道？ 你要接着上来知道卖什么的。 嗯， 各位啊， 干嘛？ 我给他磕头， 干嘛？ 拜你为师。 呵，你这叫呛火。 你看看 这么样，你就吆喝。 嗯， 如果我接不上来不知道卖什么的，我磕头拜你为老师， 说了就算。 那惹定了， 给各位敬个礼。 哎，这干什么？ 帮个忙。 为什么？ 你就记住了 啊， 他接不上来您给他呱唧呱唧。 哎，部长干什么呢？ 您做个评议员公证员。 哦，这我明白了。哦，我接不上来，各位一鼓掌就算我栽了， 证明您完了， 磕头拜你为老师。 对对， 行嘞，您还别客气， 站长， 你就吆喝吧。 注意啊， 啊， 一毛一对，来什么的这个？ 你好。连我都给你鼓掌， 哎， 啊，真有本事， 不敢说， 一毛一堆，完了我崴泥了， 哎， 各位我也很欢迎您，您还真鼓励的，还真鼓掌，您哪位鼓掌来着？您说这是卖什么的啊？你竟吆喝这个，那我吆喝你也不知道， 你来呀，啊， 哎，报园去，报园去， 买了枪去吧，这个， 哎，就这两件的， 我带钱去了， 什么烂你们哟，好，嗯，啊，我你什么毛病啊你， 哎， 啊， 看看了 就这个呀， 哎， 你吆喝那个上下句的串胡同的那个， 哦，大家都听过，特别熟悉的， 哎，人人都知道的， 听这个 你吆喝吧， 白大小 小金鱼儿哦， 绿瓷盆儿哦， 哎哎呦，拐弯了， 迎面 伯伯 馒头， 走走走走去去去去，我你是你怎么了？你这是 啊？ 一个马俩尾巴呀！ 这回， 嗯， 你来一个马俩尾巴的， 嗯，你听这个， 你来， 我也吆喝啊！ 吆喝吆喝， 江米小枣的 切糕跟肚子， 我呀，不，两头你都给占了去了， 你这回也两头占， 行啊，你吆喝吧，我也两头占着。 厅长，厅长， 来吧， 这得动脑子了啊！ 行啊。 油炸的嘞， 哎，果仁儿哦，卷圈儿哦， 老虎豆儿哦， 老虎，哎呀，又老虎豆儿了啊！啊，你再吆喝， 油炸的嘞， 果仁儿哦，卷圈儿哦，老虎豆儿哦， 炸虾没有？ 我，哎呀，这油炸的可太多了啊！哎，你还敢吆喝吗？ 还敢接吗？ 你敢吆喝，我就敢接。 行了， 哎，你来吧。 油炸的嘞， 厅长啊， 你来吧。 炸果仁啊，炸卷圈啊，炸老虎豆啊，炸虾米啊，炸素鱼啊，炸小螃蟹啊，炸蚂蚱呀，炸果子啊，炸卷圈啊，炸果头啊，炸脆麻花啊。哎，别忙，还有呢。炸糖麻花哦，炸丸子哦，炸豆腐哦，炸素帽哦，炸豆腐干哦，我想吃什么就炸什么包。

这是两个人，一边一个是他的伙计。 哦，瞪着那个布子七角。 对，掌柜的吆喝。 哦，掌柜的在当家。 哎，掌柜把那尺啊别在领子里头。 哦， 有尺布拿尺量布。 那他要量尺寸呢？ 伸胳膊打讨。 哦，按讨算。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 嗯， 吆喝出来有腔有调，有折有板 啊， 跟唱一样。 怎么样？你在这吆喝一下，我就去那小徒弟给您瞪那布子七角。接个下腔， 对， 您就来一来。 这块拿过来，布拿过来先不卖， 哦， 摔一摔， 是 卖拍卖拍，跟皮板一样，喝那么一口水 啊， 喷一下， 是，呼， 这个布 啊啊， 你买家穿去， 是 穿几年，你怎么洗它愣不掉色， 头蓝 漂白， 废话呀。白的还掉色吗？ 咱先要个这个白的试试。 哦，白色的。 对对对， 您就来来。 哎， 怎么哎一声啊？ 跟唱一样。 哦， 京剧 啊， 不叫板吗？ 哦，这也是叫板。 对对对， 拢人的耳音。 对， 您就来吧。 哎，吆喝着卖拍了板。 哦， 吆喝着卖了，我就不得劲儿大。 是喽， 不要那一桩。 对， 再买这一桩啊 啊， 桩桩件件，大不相同，大不一样儿大。 是喽， 瞧瞧这块布。 对， 看看了这个色儿 啊， 没有包边，没有褶儿，没一个窟窿眼儿。 哦， 这是个什么色儿？ 它是， 这是本色白呀、啊， 白。 它怎么白 啊？ 那么白？ 是啊， 怎么这么白 啊？ 你说怎么那么白呢？ 那我哪知道啊？ 怎么白呀、 啊？啊， 气死头上雪， 是 它不让耳上霜，这不压了腮呢？头号的羊白面的白了， 对， 也是没它白呀、啊。 是 气死那赵子龙， 红 不让小罗成啊。 红 谁见过那雪白袍，压在小马超啊？ 是 它没有它来白呀、啊？ 对， 你买到家里去， 怎么样？ 东北单那左背脸，你左面。那个做裤管去办了， 是喽。 金西有金扇， 嘿， 金铺有金盖， 哦， 金拉有金拽， 是， 金灯有金踹。 我这人怎么了？ 被窝有臭 的。我啪，你踹他干嘛呢？ 他表示结实， 表示好。 十年的八年都盖不坏了，没了。 是喽， 刮风也不痛， 哦， 下雨也不漏啊。 哗， 多么快的剪子都搅不动来呗。 这什么布啊？ 钢板。 钢板呐、啊。是搅不动啊， 搅不动他想主意啊， 怎么办呢？ 拿电锯锯 锯开了， 用铆钉铆， 铆好了， 做得了两个礼拜就得 啊， 由家里穿出来了。 哎，这是西服。 锅炉 啊， 锅炉成精， 就是吹嘘夸张。 这块没卖出去，扔在一边，换一块。 换的是 换一块青色的。 哦，青 吆唤不吆青的？ 那他吆唤 黑。 哦，黑的， 怎么这么黑？ 是， 举出多少古人名来？跟讲故事一样。 哦， 先要的钱多 啊， 最后自己往下让价。 哦，慢慢落价。 对， 哦， 你得帮忙。 那我干嘛呢？ 喊着一点啊。 喊什么呢？ 小本儿。 哦， 喊令儿。 是， 别让了 啊， 别赔了。 哦，吃你一吆喝，我就说这个。 对， 哎，那就行了。 哎，那块十块白， 小本儿。 那块十块黑， 看令儿。 怎么黑？ 别让了， 那 别赔喽。小本儿，看令儿，别让了，别 吃错了药了。 哎，这怎么说话？ 什么毛病？哪儿、啊？ 我知道，多的你一让价的时候，我就喊这几句。 对， 这位给你缓口气儿。 好， 你开始就吆喝吧。 哎，那块十块白，这块十块黑呀、 啊，黑， 怎么黑？ 是， 为什么那么黑呀、啊？真正烟熏灶， 对， 烟没尘没灰呀、 啊。 屎壳郎钻炕洞，没有他来黑呀、 啊。哦， 包公扎麻花，黑了个村儿的。怎么了？这么狠 啊！ 气死疙瘩炭， 是 他不让锅底黑的这个偷了卤的烟灰就比不上他了。 哦， 怎么这么黑？ 是 他气死孟张飞呀、啊！他不让黑李逵呀、 啊！哦， 呀塞，唐朝的黑金得有谁了？ 是喽， 也是没他黑呀、 啊。 东山送过炭， 哦， 我西山挖过煤呀、 啊。是 我买过两天煤了，这不开过两天煤了，厂子送过两天煤了，这不当过两天煤铺的二掌柜子卖了。 对， 也是没他 黑呀， 是 布的地上黑呀， 怎么样？ 咱的衣裳布 是 要得买不错 啊， 那就甭往远处说了 哦， 要往远处说 啊， 您就得坐火车 哇， 你要不知道， 嗯， 去上一个线儿， 对， 够奔电车道， 是 上了摩电车 啊， 买张电车票 哦， 电车这么一绕，这不叮铃铃，当啷啷，就来到了呗， 哪儿？ 在北门 是 下了摩电车呀， 哦， 一直往北走， 嗯， 往东一拐弯， 那是 那的孤义街， 对， 一进西口， 嗯， 路那头一家 哦， 那叫丁庆龙啊， 不错， 在门里边走，什么紧张元龙那花着好了办了， 是喽， 还往东边走， 还有 你那跑了进那瑞丽乡的瑞福乡， 是 还有那么一家先想你的门了， 对， 站在柜台那儿啊， 什么呀， 见这样的要啊， 啊， 见这样的挑， 是 这本是清安玉那商标，银丹那是林布尔丹 哦， 起码三不怕， 什么呢？ 什么叫三不怕呀？ 是啊， 不怕洗，那不怕晒，怎么洗都不掉晒的 哦。 要没这双布啊， 嗯， 您少的价码得五毛六了白了 哦， 它没有五毛六啊， 是 你买不来了，怎么宽呢？怎么厚呢？怎么匀呢？怎么密呢？怎么加密呢？怎么好的？ 是喽， 为什么卖这么贵呢？ 啊， 挑肥是大， 对， 楼上楼下 啊， 电灯电话。 嗯， 人工吃是那着的要了呗了， 是 唱演道的好， 说什么 念大罗里转， 对， 要么我出事在了阳山长耳单了， 嗯， 你别忘了这点答，七河那破了大就七着点里办了， 是喽， 那位先生说 啊， 你卖五毛六， 是 天大大胆自能不了，感觉怎么没的呗了， 为什么 怎么回的事啊， 对呀， 做一个样的布 啊， 做一个样的价， 是 做一个样的色， 嗯， 谁也不要小门脸那个小布摊那大吊边那小摊啊， 像 四合眼的这装拎骨头二的水不块的分啊， 是喽， 那先生说 啊， 多少钱一尺， 对呀， 咱们了钱二步啊， 嗯， 掏一掏尺尊你听听第二的分啊， 是 带着尺来拎了， 对， 没有带着尺 怎么办， 伸出胳膊你自己交着分了， 哦， 一套五尺， 对， 两套一张， 是 三套一张五 啊， 足够一张六， 哦， 这的一张四， 听听 买到家里去啊， 什么呀， 大官做一身， 是 大官做一件， 嗯， 剩下的零碎的布头呢，阴天下雨没有事儿 啊， 坐在屋里头不把子，他卖五毛六 啊， 我卖一毛八， 哦， 一尺一毛八，一丈一块八， 是 四尺加四毛， 对， 四个三毛二， 嗯， 三毛二加四毛，七毛二加一块八， 嗯， 大洋是两块的五毛二的呗了， 对， 二分零二的不如算了他了， 是喽， 大洋你就给两块五毛的， 两块五， 两块五， 什么样？ 心里别打鼓， 是喽， 你买的不算买， 对， 要是不算要 啊， 洋钱多包那还够还单了， 哦， 这不来两块五， 是 瞧好成色， 嗯， 看好这双布啊， 是 千万呢别拿我们当做高粱摊卖的那装是外洋货了呗了， 哦， 到了高粱摊啊， 是 你买了外洋货 啊， 就拿到家里去， 是 你要一下水， 哦， 扔点绳上搭， 是 又被大风刮， 哦， 汽车马车迫击炮机关枪飞毛腿导弹都背不上它， 什么 在那灰子身 啊 给刮跑了，这不来两块五， 是 让其一毛钱， 嗯， 您给两块四， 哦， 这不来两块四， 是 让两毛去两毛，您给两块钱， 哦， 这不两块钱呢，我狠了狠了吧，糟了糟了吧了， 哦， 两块来打烊就打破了它了， 是 了，您给一块九， 哇， 再给一块八， 哦， 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呗了， 啊， 再也不要给一块四的， 瞧本儿， 我比一块四。让去一毛钱， 多少钱？ 您给一块三， 看这 儿一毛钱，您给一块二， 哦， 再去一毛，您给一块一， 赔了。 再一毛钱，您给一块钱，这不一块钱，那个还不要 啊？ 让五毛去五毛， 卖多少钱？ 白拿去了，这个 白拿去了。 以上您听到的是相声老艺术家于宝林、冯宝华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卖布头》。主持人尚远，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空中笑林下半段，咱们继续听相声。

北京时间7点整。 三月踏进北海边，熊抱春烟柳如烟，看地里唱惊喜，做梦一下扯线条，红杏枝头吹一闹，梨花细雨连阴天，丫头屋里眨傻眼，夹子上的绿衣签，长亭外古道边，芳草地连天，古城春风得意时，微光过半耳边。 87.6 早上好，朋友们，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托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1度。今天白天本市晴转多云，午后有2-3级兼4级的偏北风，大气干燥，请注意防火。预计今天白天最高气温在10度左右，气温逐渐升高，但早晚气温仍然较低，早出晚归请注意防寒保暖。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兼4级，最高气温10度，最小相对湿度3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2度，最大相对湿度7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天气较好，登山气象指数为2，较适宜登山。今天白天本市逐渐转受高压后部弱气压场的影响，午后偏南风较大，扩散条件一般，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3级。今天的气温在10到-2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2，感觉较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感觉很冷。今天白天光照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户外晒太阳。 来了您嘞， 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全是女的，我们家男的多。 光把这么一开呀、我心里都开了花。87.6空中笑林，我们又见面了。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相声讲究数学逗唱，演员打小勤学苦练，终于拿下豪派马派，早已桃李满天下，但是不写经典不必再发扬光大。传统作品是代代相传，论捧的文章被迅速不论拍马褂。别看这个年轻人，他平时身上有黑泡，一拿起快板一点不差价。 这每天一大早，我不想听别的，听听相声和小品，太逗哏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愿我们的节目开启您一天的好心情。下面跟您聊聊相声当中的太平歌词，这是相声演员必须掌握的一种小曲小调，历代相声演员当中都有一些擅唱太平歌词的，也有一些老前辈老先生留下了唱片资料。由于太平歌词啊，旋律较为简单，上下句呢有一个基本的腔，然后呢根据词意啊、字的四声啊稍作变化来演唱。在后来很多古曲时调门类大发展的环境当中啊，太平歌词呢就逐渐的在舞台上很少见到，直到消失了。那么近些年来呢，有不少演员以挖掘传统为号召啊，在舞台上又恢复了太平歌词的小段的表演，有些呢运用到了作品当中，还有一些呢在这个返场小段当中表演。其实呢，早些年侯耀文等等相声名家也在相声当中啊运用过太平歌词的元素，还是非常成功的。那么有一段相声叫太平歌词，展示了太平歌词的正唱和歪唱，也有不同版本不同演员表演。下面请您听听马志明、黄族民合说的太平歌词。 这个相声啊，讲究是四门功课。 哪四门功课？ 说学逗唱。 没错， 今儿我呀给各位唱一回。 不是，你唱一回。 我唱一回怎么样啊？ 你唱 啊， 你唱什么呀？你唱段京剧，来段评戏，要不也来个流行歌曲，你会唱什么？ 你说那个 啊， 说相声的往这一站，唱戏唱歌唱大鼓，那不叫唱， 不叫唱， 那叫学。 哦，这叫学。 说学逗唱，这归学。 是啊， 跟人学嘛。 哦， 对不对？我们这唱指的不是这些个。 什么呀？ 太平歌词。